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聆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安定医院的医学博士、精神科的主任医师、副教授任艳平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他同时呢，也是心理与健康杂志社的社长哈。首先欢迎一下任教授，您好。 谢谢。 说实话，这个睡眠每个人好像自身的这个感受不太一样哈。有人比如说能睡10个小时。有人可能睡个6-7个小时就够了，是不是每个人因人而异？这个睡眠的质量好坏到底应该怎么来评判呢？ 是这样的，其实睡眠啊，可以说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了。也就是说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咱们平均睡眠时间是8个小时，那就是说呢，咱们人生中1/3的时间都是和睡眠有关的。到底是睡多长时间合适呢？其实这个是因人而异的。睡得少的人可能4-5个小时就能解决问题， 就够了啊。 对，睡得多的人可能睡10个小时仍然觉得还不太够。那么说你能说睡，就是说睡4-5个小时的和睡10个小时的是正常还是不正常的？ 对，够8个小时吗？他们 对，其实啊，对睡眠质量的评估就非常重要。对睡眠质量评估一个最重要的指标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看看他第二天的精神头怎么样， 第二天精神状况如何。 对，因为咱们都知道为什么要睡觉啊，就是为了缓解疲乏，为了恢复精力。所以说呢，只要是说第二天精神头挺好的，然后对他的社会功能没有什么影响，然后感觉到精神抖擞，精力充沛，这个就是睡眠 还可以是吧？ 睡眠不错 啊，就睡眠合格了是吧？ 对，并不是单纯的睡眠时间是很重要的。 那您刚才跟我们说了，就是如何来衡量睡眠好坏哈，就是时间不是唯一的标准哈。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什么样的这个睡眠就出问题了？我们经常说到的就是失眠哈，晚上的时候睡不着。另外还有些人呢，是第二天早上起的，或者说醒的特别的早，可能3-4点钟就有人出现问题了。还有一部分人呢，是我中间夜里边的睡觉的过程当中，中间我会醒几次哈。这种是不是都属于睡眠有问题的这种情况？ 对，所以说我们经常就说啊，失眠有3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呢是睡不着，就是说像您刚才说的似的，躺在床上辗转反侧，1-2个小时都还睡不着，这个就属于叫做入睡困难，指的是睡不着。第二种呢就是叫做睡不好，就是像您刚才提到的那样，中间老醒 啊， 对，有点动静呢就醒来了， 就有人说自己睡眠可轻了啊，旁边有一点动静都能醒。 对，所以说这样的人睡觉的时候家里连医生都不敢吭，然后严重的时候呢这个人可能家里边电风扇空调都不能开，就电风扇空调的声音他都容易醒。而且更加关键的是他醒了以后他睡不着了，然后难以再次入睡，这个就是第二种情况，叫做睡不好。第三种情况呢就是醒得早，就是早醒，然后平常的时候呢可能睡到个7-8点才起来，现在夜里2-3点就醒了，醒了以后再也睡不着，这个就是叫做醒得早。所以说失眠主要就是这三种情况。 这种三种情况都算是失眠是吗？ 对，都是失眠。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失眠的认识不见得简单的理解为就是我晚上睡得比原来晚了，或者这一宿我都没睡着是吧？ 对，睡不着只是其中的一种情况。 那说到这个睡眠这个出现障碍啊，出现这样的这个情况，肯定原因也各种各样，什么样的原因都有。您比如说现在这段时间，因为大家非常关心这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这种疫情情况哈，我记得这个身边也有一些朋友说，哎呀，这个关心疫情啊，看了很多网上的文章啊，然后就觉得自己特别的害怕，然后特别的焦虑。这段时间的这个睡眠障碍，睡眠的质量就是极限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出现了很多睡眠障碍。这是不是在您的这个门诊当中，或者在您的实际工作当中，也是可以理解，或者说是能够理解的？ 是，非常多见啊。然后正好也是结合这个情况，我们也做了一个调查。就是说，因为这个疫情的出现，我想可能咱们每个人都有一种感受是什么？特别焦虑。 焦虑哈。 对，这个病毒啊，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咱们出门虽然戴着口罩了，这个病毒从口袋里进去了吗？咱们是很担心的。看看周围的人会不会有带病毒的呀。 对对对， 然后这种焦虑必然就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啊？睡觉就睡不好。 嗯，焦虑和失眠是不是密切结合在一块儿的？算是。 是的。焦虑和失眠呢，它可以说是一种就是恶性循环。 嗯， 你可以体会到，如果说你要白天遇到一件事情让你很焦虑，晚上你可能就老控制不住的想，这必然就睡不着，辗转反侧老是想这个事情。然后呢，如果说你睡眠不好呢，第二天。你的焦虑会更加加重。 哎，真的是这样。 对，所以说我们经常说焦虑和失眠它是一个恶性循环的关系，是一对孪生姐妹。焦虑的患者中出现睡眠的比例也是很高的，能达到30%吧，就是焦虑患者里边 三分之一。 对对，可能就会出现失眠的问题，所以说还是比例是非常高的。然后再回过头来说，失眠的人特别是一些长期慢性失眠的人，他在并发焦虑的情况也会很多。所以说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是既要处理失眠的问题，也要处理焦虑的问题。再回过头来说，这个疫情的情况下引发了我们的焦虑，然后导致了一个失眠，所以说我们在处理因为疫情引起来失眠的时候，同时就要考虑一下有没有焦虑的问题。当然说这个疫情呢不仅带来焦虑，有些人严重的时候也会带来一些抑郁。 抑郁和焦虑不一样的概念是吧？ 对，它是不一样的。拿句通俗的话来讲呢，焦虑呢就是担心，老担心发生什么事，什么样不好的事情。抑郁呢，它主要是把什么事情都想得很坏，觉得这个将来一定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 老觉得这个今后的路是特别暗淡的哈。 对对，看看现在觉得哎呀没有什么价值，看看将来觉得没有什么希望。 那像抑郁的人哈，可能生活当中是那种比如说闷闷不乐的啊，然后比如做什么事情都觉得没有希望啊，就老百姓的话说做什么都没劲啊，然后整天他们这样的就是抑郁的，比如说有抑郁症的哈，他们也会发生这种失眠的情况吗？ 对，抑郁症的失眠和焦虑的失眠就是不太一样的。咱们刚才说过了，失眠有三个情况，一个是睡不着，还有一个是醒得着。一般来讲呢，焦虑的人他都是睡不着， 就是前面就睡不着是吧？ 对， 嗯， 抑郁的呢一般都是醒得着。所以说在我们精神科里面，抑郁症诊断的一个比较常见的生物学指标就是早醒。他会比平常就是说早醒上2-3个小时、30个小时，这个时候就要高度考虑会不会有抑郁的情况。 这个从临床上面有算是一个判断的一个技巧是吧？ 对对对， 是吧？ 一个小经验， 小经验啊。那回过头来，我们再说这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期间啊，我们就知道这个疫情可能终将过去哈。那像这种焦虑的人哈，比如说对于这个病毒会不会传染给我，我们家对门会不会有一种瞒报，就是类似这种焦虑心情的，它应该算是一种，比如说跟这个疫情密切相关的。就是短暂的，不会是长期的这种出现焦虑，这种情况下导致的失眠，在您的这种实际的工作经验当中需要处理吗？还是说我们干脆就不用管它，等它这疫情结束了，可能它这个病就自动解决了？这需要不需要干预呢？ 对，所以说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咱们对正常的焦虑和一个病理性的焦虑的一个鉴别问题。就是说呢，如果说这个人遇到了疫情一点都不焦虑，还是和以前一样，这个其实也是挺可怕的。 也挺可怕的。 对，所以说是因为你的焦虑呢，你会引起你的就是说导致你的一些保护性的一些行为，比如说咱们出门戴口罩呀，然后平常生活中很注意就是说勤洗手啊等等，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保护性的反应。所以说焦虑它在正常情况下呢，它对人是有一个保护性的一个作用的。但是什么情况咱们说是一个病理性焦虑，就是说当这个焦虑啊它超出了你正常的范围，而且影响了你的日常的生活，这个时候导致你的社会功能的一个影响，我们就说它是一个病理性焦虑。 您能给解释一下就是怎么叫超出了正常的生活，举一些例子吗？ 这个就是说是焦虑的一个严重程度是从两个方面来判断的。第一个判断呢就是它的一个持续的时间，像刚才你说的似的，这个疫情在的时候这个人他焦虑他就是一个正常的，然后呢如果说这个疫情已经不存在了，他仍然很焦虑， 还持续上是吧？ 对，他就是一个异常的一个焦虑，或者说是一个病理性焦虑了。一般来讲我们在临床中诊断一个焦虑，一个病理性焦虑呢，一般来讲是持续3个月的时间。 持续3个月的时间。 对，然后第二个呢是说看这个焦虑它 它的一个严重程度是对社会功能造成影响， 嗯， 还是能够帮助你的这个生活的一个效率。 嗯， 咱们听说过一个词儿叫做急中生智。 急中生智，对。 对，这个急它实际上就是有点焦虑啊。 哦， 但是你在着急的时候，你的注意力一般都是高度集中的。 嗯， 这个时候可能你这个体内的肾上腺素水平也是高的， 嗯， 血压升高，然后这个血液呢都集中在脑子里边，感觉脑子特别灵光，啪就出来一个好主意，急中生智。这个呢就是一个正常的生理性的一个焦虑。但如果说这个焦虑它引起了你的社会功能的一个损害， 嗯， 比如说这种焦虑持续存在的人，他的注意力是下降的， 嗯， 他的记忆力是下降的， 嗯， 天天坐立不安，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了，影响了他的社会功能了，这个时候他就是一个病理性的焦虑， 嗯， 所以说呢对疫情期间的焦虑，我们天天关注一下新闻，关注一下这个国家和政府给我们的一些号召， 嗯， 戴口罩、勤洗手等等，这些都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焦虑， 嗯， 但如果说你要是控制不住的去刷手机， 嗯， 天天关注疫情，看看都发生什么事情了，导致你的正常工作都不能进行了， 嗯， 这个时候它就是一个病理性焦虑。 病理性焦虑， 对， 嗯， 这个时候就要干预了。 那这个病理性的焦虑和我们睡眠之间的这种密切结合度哈，就是在您的门诊当中， 嗯， 失眠算不算是焦虑当中的一个表现或者是症状之一呢？ 可以呀， 可以， 是的， 是 对， 嗯， 像我刚才说的似的，很多焦虑的人都会出现失眠， 嗯， 特别是睡不着， 睡不着哈，刚才您强调了睡不着和醒得早，一个是焦虑，一个是抑郁啊， 嗯， 哈，这两个不同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在这个睡眠日期间也是更多的来关注一下睡眠哈，这个睡眠出现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像睡眠障碍， 嗯， 那像这种短期的和长期的是不是也两种不一样的这个程度呢？ 对， 嗯， 就是失眠啊，可以说它分成三种，根据它发生的时间， 嗯， 第一种呢就是一个短暂性的失眠，一般在一个星期以内， 嗯， 第二种呢就是一个就是叫做一个亚急性的一个失眠， 嗯， 它的持续时间呢一般来讲是一个星期到一个月或者是三个月， 嗯， 如果说超过了一个月到三个月，我们一般来讲就称作是一个慢性的一个失眠，它的处理呢是不太一样的。其实咱们每个人在一生之中都会出现一些一过性的失眠， 对，这突然间哎一两天睡不好的时候是吧， 对对对，这种情况经常会出现的， 嗯， 遇到一个着急的事情可能都会出现失眠， 嗯， 如果说这个持续时间像我刚才提到的似的，就是说一个星期里边不超过三次， 嗯， 一般来讲我们是不用处理的， 哦， 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调节一下你的情绪， 嗯， 调节一下你的睡眠的习惯就可以了， 嗯， 但如果说它持续时间比较长，这个时候咱们就需要进行干预了， 嗯， 对于失眠的干预呢，我们一般来讲是分成这么几个过程。第一个呢，你要找出来失眠的原因是什么， 就刚才说焦虑还是抑郁是吧， 对对对，一定找出来原因， 嗯， 如果说它是焦虑引起来的，那么说这个失眠的治疗的时候咱们还得就是说上一些抗焦虑的手段， 嗯， 包括说用一些抗焦虑的药呀， 药物哈， 对，或者说一些这种类似于这种行为的治疗呀等等， 嗯， 然后呢如果说它是抑郁引起来的， 嗯， 肯定就得再用上一些抗抑郁的一些药物， 嗯，除了这个焦虑和抑郁，还有一些其他常见的比如说什么样的原因引起这种失眠呢？ 也会有很多其他原因， 嗯， 像一些躯体疾病，像一些高血压的病人， 嗯， 像一些糖尿病的病人，长期饮酒造成酒精依赖的病人， 嗯， 等等，都会引起来 失眠 的。 所以这就是您说的一定要找准这个病因哈， 对， 比如说像是饮酒的、高血压的，就是他的这种戒酒和治疗高血压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对对， 是吧？ 对， 就是不能说我这个家里边有一些助睡眠的或者安眠药啊，咱们就是老百姓说的安眠药，我先吃着，然后前面那个病因不管它，其实效果不太好，是吧？ 对，当然了，那样效果是无效的， 嗯， 相当于说你只是治标不治本。 嗯， 而且你这个本如果说越来越严重的话，你这个失眠这个标， 嗯， 你用再多的抗，就是说治疗失眠的药，可能效果都不太好， 效果都不好啊。 对对， 嗯， 就拿一个我们在临床中经常见到的焦虑伴发的失眠的例子， 嗯， 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要是只给他治疗失眠的药物而不给他抗焦虑的药，这样效果是不好的， 嗯，尤其是对于那种刚才您说的慢性的失眠的患者是吧， 对， 就是短期的比如说一星期里边只有一两次的那种 他就其实不用干预是吧？ 对，那时候是不用药物干预的， 哦， 就调节一下生活习惯， 嗯， 主要是一些良好的一些睡眠的习惯。 嗯，那任教授还有个问题啊，就是很多人会有一个自我感觉，就是觉得这个人上岁数之后就容易失眠了啊。就你看小孩从来不知道失眠啊，很少，一到了六七十，七八十的人， 嗯， 好像这个睡眠质量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问题，这跟年龄也有一定的关系吗？ 对，就是说人在这一生之中啊，随着年龄的变化， 嗯， 其实他的睡眠的时间和他的睡眠结构都会是有改变的。 嗯， 咱们都知道小孩呢是睡觉的次数多， 嗯， 可能说一般来讲4到5个小时是一个睡眠周期，醒来以后这个吃点奶呀， 嗯， 或者哄哄他就又睡着了，然后这个一天之中他睡眠的时间小孩可能达到个10个小时、15个小时， 嗯， 甚至有的孩子20个小时， 嗯， 咱们老百姓经常说的一句话，啊，就是说这个小孩睡得多， 嗯， 只要是一个正常睡得多啊， 嗯， 他可能就会将来就会聪明， 嗯， 就像咱们提到的，其实睡眠这个功能它主要是一个缓解精力和恢复，里边有一些蛋白质合成，它是可以聪明的，这句话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有一定道理哈。 对对对，到了成年人呢，咱们的睡眠时间一般就是6到8个小时， 嗯， 然后咱们的睡眠结构就是说在一个晚上大概4到5个周期， 嗯， 包括从浅睡眠然后到深睡眠到快眼动睡眠等等，这样是一个周期，大概4到5个周期， 嗯， 然后到了老年人呢，他的睡眠的程度相对之下就会浅，然后呢他的就是睡眠的结构上来讲就会更加零碎一些， 嗯， 所以说老年人咱们经常就会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晚上睡得就不是特别沉， 嗯， 有点动静可能 就 会 醒了， 对，因为这个时候是他的深睡眠是减少的， 哦， 再一个是他白天呢就容易困倦， 嗯， 经常就打瞌睡， 嗯， 老年人经常说白天得眯一觉，嗯， 对，中午要睡个午觉，嗯，是吧？ 对，这个是和年龄是有关系的， 嗯，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可能啊，就是您睡眠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应该及时的去找专业的大夫。首先从病因上来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哈， 对， 不能说就像您说的只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这样情况，好，我找这个大夫能不能就直接给我开点什么助睡眠的药就行了， 对对对， 啊，这还是不对的是吧？ 对，特别是切记的，我们在门诊中经常看到一些人过来看病的时候说， 嗯， 哎呀大夫，我这个睡眠啊实在是治不好了， 嗯， 你看看我把这个所有的睡眠药都已经吃过一个遍了， 嗯， 效果一点都不好。我说你睡眠药从哪儿来的？哎呀，我们邻居家给我的人家老王给我的，然后我吃的舒乐安定，吃的这个安定等等，其实这样是很忌讳的， 嗯， 因为没有找出来他的病因到底是什么就盲目的治疗， 嗯， 这样会效果更不好。 而且我觉得生活当中还有两个极端，一个就像您说的哈，就是盲目吃药的人是一个极端， 嗯， 还有一部分人就是觉得这个睡眠啊我扛着，因为我听说哈有很多的睡眠药有很多的这种副作用啊，我就坚决不吃药，我就扛着，这种完全扛着，然后呢， 嗯， 会给我们的身体或者说给我们的这个包括心理哈带来哪些不好的影响， 嗯， 或者说因为睡眠不好导致我们的身体这个某种程度上说越来越不好的情况是不是也比较多？ 对，这样也是挺多的， 嗯， 现在这个可能是对于这个失眠药的应用啊， 嗯， 就是现在很多人陷入一些误区，就会觉得这个睡眠药吃了以后就会成瘾， 嗯， 就会依赖， 嗯， 所以说就坚决不能吃， 嗯， 或者说吃了以后就停不下来了， 嗯， 那是坚决不能吃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应该是这么来看这个，就说咱们前面提到过睡眠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它是帮助人来修复精力的， 嗯， 如果说你要是总睡不好的话，它对这个人它会是有影响的，包括说有的人长期睡不好就会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甚至有些人可能就是长期睡不好可能还会出现一些痴呆， 嗯， 第二天精力不集中可能还会出现一些交通事故等等，这个影响其实是特别大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对于一些失眠啊，如果说是病理性的原因的话，我们还是应该及早干预的。 嗯 嗯，就是说对于用失眠药引起来焦虑和依赖，这个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并不是说所有的失眠药都会引起来成瘾和依赖。 现在的这个药物的这个进阶哈，或者说研究成果哈， 嗯， 越来越多了是吧？ 对， 嗯， 对，咱们治疗失眠的药，咱们可能老百姓经常听说的就是一些安定类，各种各样的安定啊， 嗯， 普通的安定、舒乐安定、嘉靖安定、绿香安定等等这些药物。这个呢都是我们最早用的苯二氮卓类的一些药物，这些药物它确实会引起来依赖和成瘾。 嗯， 但是呢现在也出了一些新型的治疗失眠的药，像卓匹克隆呀、斯诺斯呀、右卓匹克隆呀等等，这些新的治疗失眠的药物它是不会引起来成瘾和依赖的。 嗯， 大家可以放心的服用。 当然了，这个放心服用也得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啊，就是一定是一个处方药，不能说哎呀我真隔壁的老王他们家有，我先要点过来吃，这个也不行，是吧？ 对对，所以说你看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对于这一类药物的管理咱们都是属、就是咱们国家都是属于重点管理的。 嗯， 而且每一次开的量都不会特别大。嗯，像在普通的社区卫生中心呀、或者说一些普通的综合医院里边开、就能开去3天到7天的量。 嗯，这个量首先要控制哈。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开药还得找正规的这个途径哈，不能是其他的途径，然后我先试着吃，这不行哈。这毕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药物，是吧？ 对对、所以说对于失眠，咱们一定要端正认识，就既不要讳疾忌医、然后呢，也不要说是盲目的去服用药物、 但是这个失眠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人会说：“哎呀，您看我这个治疗这个药物期间哈，您看我这段时间我睡得不错啊、但是大夫一直开这药还有，我要不然停了它。”会不会导致我这个失眠有那种反复发作，就是时好时坏啊、然后时间持续的比较长的这种情况呢？ 嗯，有的，这是一个就是说在临床中挺常见的一个现象。 嗯、 然后呢有些人就会说哎呀我吃上这个药以后睡好了， 嗯， 我就把它给停了。 嗯，自己就停了，没跟大夫商量哈。 对，停了以后呢又睡不好了，大夫不也就开几片药我呢就把药再给吃上。甚至有的人还出现什么情况呢，说哎呀为了防止这个药物成瘾和依赖，我就吃上一片药睡好一晚上，然后再停两晚上 然后再继续吃 然后再吃。这样其实这些都是治疗中的一些误区。 嗯、 就是一个合适的药物治疗，我们一般来讲是这样的，它就分成一个治疗期和一个停药期。 嗯， 然后实际上在治疗期的时候呢，我们主要是为了让它建立一个好的一个生物钟。咱们都知道啊，像睡眠它就是一个生物钟，生物钟的形成呢大概是需要21天到30天的时间。 嗯， 所以说呢我们就嘱咐患者，即使说你吃上药以后睡得好了，这个药呢还需要再坚持再吃一段时间。 嗯， 然后呢等你这个生物钟形成了之后再慢慢的去减药。 嗯， 然后这个减药呢分成两种，第一种你像卓匹克隆或者是斯诺斯这一类，它减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侧药的症状或者叫反跳反应的。但是像一些安定类的药物，包括艾司唑仑，包括就是嘉靖安定这样一个药物，如果说你减药方法不恰当的话，它呢是会形成一个侧药的反应或者叫反跳。 嗯， 就是指的是你停下来之后你更睡不着 了。更睡不着了。 对，这个时候怎么减这个药呢？一定要缓慢的减量，比如说你原来吃两片， 嗯， 你可以先减到一个一片半。 嗯， 然后呢一片半适应了之后呢再减成一片，就这样缓慢的去减药，慢慢停了它就不会导致侧药反应、或者是这种失眠的反跳。 所以这个都得请专业的大夫来做一些指导，是吧？就不能够私自的就把药停了，是吧？ 对，是的是的、 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哈，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安定医院的主任医师副教授任彦平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暂时聊到这儿哈，也非常感谢任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希望您有机会常来啊，多给我们科普一些关于焦虑、抑郁还有失眠方面的这些知识，好吧？ 好的，谢谢谢谢，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好的睡眠。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电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